第七课，大学生能不能花明天的钱？你们国家的大学生用信用卡吗？你认识的中国大学生朋友用信用卡吗？ 一位中国老太太和一位美国老太太死后见面了，他们都说了自己一生中最高兴的事情。中国老太太说，我攒了一辈子的钱，死之前终于买了新房子，还住了一天，我很高兴。美国老太太说，我住了一辈子的房子，死之前终于把买房的贷款还完了，我很高兴。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听说过，而且常常被用来说明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消费观念方面的差别。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接受美国老太太的观念，并像她一样花明天的钱享受今天的生活。这对已经工作能挣钱的人来说可能没有问题，但如果是正在学校学习的大学生，情况又会如何呢？张女士的儿子正在一所大学上学，最近他非要妈妈给他办一张信用卡不可。他说，信用卡可以透支，很方便。但是张女士没有同意，因为她很担心儿子办了信用卡以后不能控制自己，透支太多的钱。李先生是一位大学教授，他认为大学生享用信用卡并不能简单的说是一件坏事，关键要看他们把钱花在什么地方，是不是对自己应该透支多少钱，能不能按时还钱有明确的认识。如果大学生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，提高自己的能力，满足正常的生活需要而办信用卡，并且有具体的还钱计划，能按时还钱，那家长就应该同意。如果仅仅是为了和别人攀比，或者是为了买自己并不十分需要的东西而办信用卡，那就不应该。所以李教授说， 大学生不是不能办信用卡，而是要在办之前先想一想，自己为什么要办，是不是真的需要，办了以后能不能控制自己不透支太多的钱，透支之后能不能按时还钱。 小知识， 中国人的信贷消费。勤俭节约，量入为出，是中国人的传统消费观念。人们常常喜欢用会不会过日子来评价一个人的理财能力。称得上会过日子的人，大都是精打细算，起码不欠钱，不透支的人。但近些年来，随着买房、购车等消费需求的增长，人们慢慢接受了信贷消费。中国人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。花明天的钱，享受今天的生活，已逐渐成为一种消费时尚。不过，信贷消费也存在金融风险。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，正是信贷消费风险极大化的一个体现。这引起了普通中国百姓对信贷消费的重新思考。